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条产品嘅，咁咧我哋就叫我哋嗰个韩国大师傅咧，就再研制咗呢一味就炆辣嘅韩牛肋骨，佢系微辣嘅啫，唔系好辣啊。當然啦，仲有八爪魚啊、蘿蔔啊、白果啊，咁仲有呢啲豆絲嘅醬韓牛，其實一包咧好多嘅。我一次你食三文一包，浸啲落去個面度啊、白飯度咁啊，好好。我哋有個優惠嘅辣味嘅韓牛肋骨，500 gram 一大盒，130蚊啫。邊個咧？就係醬韓牛啦。18,800蚊嘅，咁呢個時候咧，就我哋啲理條產品咧，就係傳統風味嘅韓牛肋骨啦，呢個500 gram 嘅咧，都係賣138蚊，汁椒韓牛咧138蚊，bulgogi 350 gram 嘅咧就100蚊，牛肉片咧就係賣88蚊，賣呢個醬牛肉一樣。咁啊，仲有而家個冬菇嚟，你哋啲都賣係45蚊半斤， 有啲你幾凍啊？但你買翻嚟送飯咧，有一個八爪魚，有張嘢，好好嘅。 翻到嚟啦，咁就有少少嘢呼籲嘅，咁就大家都知道我哋即係之前咧嗰個 PayPal 就出咗啲問題㗎啦，其實就咁而家咧我哋咧就做咗少少改動我哋嘅網頁，我哋可以去圖先。系啦，呢幅图，咁我哋就个网页，碌翻入嚟，即系PayPal 付款嗰度先，比较难啲啊，即系我哋系啦，呢度要揾啦，节目付费 ，OK， 揿入去先，好啦，咁咧就而家我哋嘅改动咧就系咁样样嘅，咁就系51.8至200啦，咁样样，咁早排咧就有啲网友就话即系。頂唔到錢，點解啊？咁就係因為我哋之前有個嗰個叫做係 email 啦，咁就叫做 donation@hkpeanut.com 啦，咁即係嗰個我哋就唔用得，我哋 delete 咗佢。咁所以咧，我哋要重新再整過，咁變咗咧就而家整得好噶啦，其實就咁。至於我哋而家嗰個即係究竟你俾錢嗰個 account 係叫咩咧？咁樣樣咁嗱，呢個就係等先啊，呢個就係、是。先啦，呢个就系我嗱，如果我示范一次俾钱俾大家睇先，系啦，呢个就系我 account 啦。咁啊，揿入去，咁咧就而家我哋个 account 咧，嗱，即系要揾我哋嗰个公司名就系 Hong Kong Internet Radio Limited 啦。但系嗰个 email 你点揾咧？我哋呢度冇 show 出嚟嘅，但系我可以打俾大家睇嘅，就系我哋平时咧就嗰个 email 嗰唔系我哋嗰、那个叫做係 YouTube 嗰個 account 就叫 hkangrypeanut.com gmail.com 就係呢個啦。如果大家想即係有啲網友就話喂我唔係話做到嗰、那個subscriber 喎，唔係可以做到每月嘅 subscriber 喎，咁就麻煩大家各位啦，咁就記得我哋呢一個email account 啦，咁就如果係 one off payment 嘅咧，就打落呢個 hkangrypeanut@gmail.com。咁啊，之前咧就正正就係因為我哋嗰、那個即係 PayPal 嗰個 system 咧就 disrupt 咗，咁就所以咧就嗰啲月費計劃嗰啲朋友咧，咁就麻煩大家各位網友就重新再去 subscribe 一次， 即係而家撳同意同付款 係啦， 就 OK 㗎啦。 系啦， 唔需要再打嗰个咩 HK Angry Peanut Gmail。 如果 subscribe 就简单啦，咁喺我哋网页咧就去咁就做到噶啦，系啦， 大家帮手再做过啦， 系啦， 系嘛，因为我哋俾PayPal 停咗权之后咧，都乱晒大龙， 系啊，乱晒大龙好麻烦。 即系之前嗰啲咧，而家已经系变咗零噶啦， 系啊， 之前嗰几千蚊变咗零咗噶啦，而家系， 所以又要重新嚟过， 咁啊，大家帮下忙啦。 咁啊，即系大家网友，即系系啦，帮帮手啦，系咪？ 唔系我都 cut 紧 cost 噶啦，即系我唔使用郑经翰嗰个D100个例子，我哋都 cut 紧 cost 噶啦，大佬。 真系大王。咁好啦，咁啊，即系翻到嚟啦。咁我哋呢节讲咩咧？我哋都不能够避免嘅，其实就系、是、即系呢、這个礼拜嘅头等大事就系呢个习近平修宪啦，系咪？ 习近平称帝啊！ 清帝修憲啦， 但係清帝個簡化概念嚟嘅啫。 首先呢件事咧，我諗我哋好多人咧都會有心理準備，尤其係舊年咧好多即係十九大之前嘅消息啦，外媒又好，國內媒體又好，嗰啲即係八卦嘅，即係譬如好似法輪功啊嗰啲咩。嗰、那個叫咩話？ 大紀元， 大紀元嗰啲又好，其實都大概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我諗正正就係因為咧，即係其實習近平又好似林鄭嘅，即係佢以為咧揾啲即係媒體放下風咧，咁大家都預咗㗎啦，係咪？唉，即係大家都接受咗啦，仲屌嚟做乜咧？係咪？即係等於係咁樣㗎嘛。咁但係，我都覺得有啲意外喎、哦，就係、是、佢宣布話修憲之後嗰幾日啦。國內嗰個反應又真係好大喎，尤其係微博上面啦，同埋微信上面啦，話好多敏感字都走出嚟要屏蔽喎。咁袁世凱啊、維尼熊啊、啊嗰啲咩我反對啊， 長生不老 係啦，咁嗰啲我哋可以 將分復辟 係啦，將分復嗰啲我哋好明白啦。喂，但係連習近平佢三個大字咧都要屏蔽埋，呢、這個先至離譜喎。 唔係，其實你話講翻我哋即係聽習近平話取消呢個國家主席任期。咧已經係超過一年以上， 好耐啦。其實就 即係其實嗰陣時候咧，學你話齋就係查到屎沙煲，睇你外邊啲人都反應，咁啊確實都冇咩人評論喎。 屌你， 因為你咪真做啊嘛， 你哋班友都叫我集帝噶啦，你個班友都叫我集大帝噶啦，起標題嘅時候都咁寫噶啦。 再去到嗰個狀況就係舊年年中將孫政才呢一個大家都認為佢係集下一屆嘅國家主席打咗落嚟之後，大家都覺得。喂，佢唔会真係走去做呢个终身主席啊？ 错啦，就係因为佢所有好可能嘅接班人都係俾佢扫除咗。其实佢就係为自己无限期做国家主席嚟铺路嘅。其实呢家下呢即係你除咗搞笑嘅在于呢即係成个喺北京两会期间嗰个保安呢係同六四天安门嘅周年纪念呢係不遑多让之外呢。第二樣嘢就係、是，正如你頭先咁講啦，就係嗰啲咁嘅關鍵字，全部都係 cut 曬嘅。即係話其實你都好驚咧，係群眾嘅反撲啊嘛。呢、這個亦都佢預計唔到嘅，以為嗱之前放下風，咁大家又好似冇乜反應，冇乜感覺， 都可以偷到雞啦、 啊。又講到習近平思想啊，幾掂幾威啊，黨嘅工作係幾咁叻啊！而家即係能夠同美國佬抗衡啊，一帶一路啊，帶緊成個世界發展。喂，一系列一連串嘅嘢咧，俾大家嘅感覺就係、是、咧，係都預咗㗎啦。佢要取消呢個國家主席嘅任期，咪取消咯咁樣。咁但係你嗱睇翻最近咧，啲輿論嗰個嘅反應咧，又似乎係好似無可奈何之下咧，都依然係反擊緊喎，對於佢嘅做法。你諗下嗰啲關鍵字就已經係一個顯示啦，係咪？全部啲人喺度係唔係話？ 呢種嘲弄啊！ 喂，鄧小平唔好話佢一個好人啦，即係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推動呢、這個中共改革開放之後，已經係建立咗一個即係令到呢啲咁嘅元老係有一個接班嘅制度喺度噶嘛。嗰時候嗰個講法係咩話？七上八落啊！ 係啊。 系咪 七上八落六十七岁 或者系隔代钦点啦？系咪？即系其实隔代钦点， 即系每人只可以做两届嘅啫。 系 咪由呢、這、一个你唔好计呢个赵紫阳胡耀邦嘅时候，即系两条友都做唔完嗰啲唔计啦。你由江泽民啊、胡锦涛啊到习近平啊，咁啊每人做两届，因为一届都五年啦，系咪？佢好似系咪？ 系、 一次就十年噶啦，系咪？三代人都已经卅年咯。喂，咁你真系千秋万世啊，大哥，你做到？喂，我唔信十一亿人、十三亿人冇几个叻噶系嘛？喂，去到呢一步咧，其实我觉得开始咧就好危险。即系老实讲，你问我，我就背后拍手称庆嘅。你继续啦。 你想共产党快啲玩完啊嘛？呢个系 你继续啦。你做多啲呢啲嘢最好啊！即系第一，你谂下啲维权人士，无论楼下又好，胡家又好，全部将佢掟晒去，唔知即系大西北嘅。系嘛，即系软禁佢咁滞，带佢去旅行咁滞，啲 国宝咁放风话，甚至俾佢哋流亡海外咩？ 放嘅，但系未做到一个，你都即系唔好信啦。咁但系当然过去嘅日子嚟，一路陆陆续续都好多呢啲维权人士系走佬嘅，因为佢哋嘅觉得就系、是、你一走咗之后咧，就冇咗个土地， 你都唔適應外國嘅生活，跟住咧你就會玩巢自己嘅，跟住啲友咧啲即係財政咧都係非常之混亂嘅，係嘛？即係公家啲錢同自己啲錢咧就係即係分唔清楚嘅咁樣。好啦，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咧，你會俾人一個感覺就係、習近平今次嘅做法咧，唔單止係用狠去形容，其實都唔係好恰當嘅去形容，而係好似去到一個末路嘅階段咧，佢喺度夾硬做嘢咁樣。夹硬要去即系取消呢个主席任期制。我最近睇一段新闻，都唔系一段新闻嚟嘅，就系、即系大家喺度喺政界我哋传紧一样嘢，就话咧，其实好多香港嘅两会嘅代表咧，其实都唔敢今次咧跟车太贴嘅。咁當然，即係表面上你問我，喂，冇問題啦，習近平做得咁好，咁咪繼續做落去咯，唔需要設一個任期嘅咁樣。即係當年，即係美國總統都冇設任期噶，後期因為羅斯福做咗三屆，跟住無端突然間死鬼咗，要到老門頂，咁之後先至修改憲法，整個任期上去啫嘛，每人做兩屆算啦，大佬係咪啊？明緊有咩事嘅，甚至點算？喂，同樣道理，你中國本來都係咁噶，嗱，總書記就冇任期嘅，軍委主席都好似冇任期制，只有國家主席係有任期制嘅啫嘛。其實國家主席只係一個虛位，都係個實質嘅。 嗯， 喂，你揀三揀一，你揀咩？軍委、總書記、國家主席，你揀咩？ 咁你嗰個揀唔使講啦，總書記啦，呢、這個實權嚟。 你揀總書記，你 係軍委啦。 我梗係揀軍委啊，大佬。 係啊，軍委。 喂，喺中國嘅政治社會裏面係槍杆子出政團。我揸住軍隊，即係邊個好 Q 打嘅？就边个话事嘅咧？ 邓小平系普通党员嚟嘅啫， 佢咪揸军委揸咗好耐 嘅。我哋见到有啲人咧好好笑嘅，就其实咧就嗱，你讲嗰、那个嗱，即系当然啦，我哋知道就系其实国家主席呢个名咧，就其实唔系咁重要，冇实权咁滞。你我哋见到以前嘅有杨尚昆啦，系嘛？杨尚昆以外嘅就赵紫阳都做过啦，系咪？ 赵紫阳冇做过，好似 赵紫阳冇做哦，系党总书记。咁但系 华国锋 啊，华国锋呢啲啊，咁但系华国锋喺老毛死咗之后，其实佢本身都威过一排噶嘛，其实系。咁但系嗱，纵然呢啲位置冇实权都好，但系佢个象征意义喺度。而呢个象征意义咧，就正正就系邓小平嘅考虑，就其实咧就系觉得啦，嗱，既然国家主席呢、這、一个即系全国里边即系最响即系最高嗰个名誉，即系其实佢系有任期嘅话咧，佢其实佢嗰个作用系在于佢倒逼，令到呢一个人呢一、這个真正嘅最高领导人咧，佢自己觉得 embarrass。即係如果我再坐落去嘅話咧，我都覺得唔好意思。即係就正等於就係胡錦濤時代嘅江澤民咁樣，係嘛？點解嗰啲嗰啲老嘢，嗰啲即係以前啲老幹部，成日都喺度屌鳩江澤民？點解你唔肯退啊？即係咁樣樣。喂，就係、因為其實咧，即係正正就係雖然你嗰個實權嘅位置就喺呢個黨總書記度，或者甚至乎喺呢一個軍委嗰度，但係你既然國家主席係有任期嘅話，佢係令到你唔好意思啊嘛，係咪？佢嗰個名義上嗰個權力，你喂你又唔可以出國，係咪？即係你亦都冇嗰個名譽喺度，名不正不質言不順啦，係咪？咁即係嗰個作用咧，其實唔在於係即係，其實嗰個作用係純粹係象徵式，係令到你唔好意思。 所以咧，你從佢今次呢一個嘅舉動咧，即係唔好話就咁修憲咁簡單，或者係自己清帝咁簡單。而係佢都係 go too far 嘅人，佢有乜嘢咧係玩到最 攬曬攬曬啦，贏 了。你睇佢對付呢一個嘅維權律師，你睇佢709大搜捕，睇佢點樣而家立呢一個嘅所謂嘅非政府嘅法例。 即系 NGO 嘅法例， 甚至乎而家我哋香港都受緊啦，就嚟咗國歌法添啦。 喂，其實佢係樣樣嘢咧都係零左勿右。處理呢啲問題，同埋玩到盡，去到盡嘅。所以咧，如果我去分析嘅時候咧，我就唔係好悲觀嘅角度講。其實我哋應該拍手稱慶。 啊！ 我而家唯有咁嘅啫。 你玩殘共產黨啊嘛？ 繼續啦，我支持你，係咪？你集思想嘛，講到幾誇張啊！老實講，一句集思想我都差唔多未背得到出嚟啊！屌咩？即係只係知道咩話？ 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嘅習近平思想啊！大佬長度真係大佬十幾個字啊！大哥。但系跟住个馅系咁样乜嘢？系咪？ 我冇个翻大陆，你见到全部都系呢啲病。 个馅原来就系复辟咯，就系将邓小平呢三十年 即係所造就嘅成果啦，就一筆勾銷。 另外一種分析其實係話佢咩咧？根本佢一直都係處於弱勢，咁你咁正因為佢係處於弱勢而又交唔到張成績表出嚟嘅關係，佢先至又要反貪，又要不斷咁樣收緊人民嘅自由啊嘛。 唔係，但係實不相瞞，佢嘅反貪係攞到民眾嘅支持，即使佢背後反貪。是有政治考量，要打擊自己的政治對手。 選擇性反貪，咁但係佢打啲人咧，佢起個頭靚噶嘛。 第二， 嗱，又周永康呢啲閪佬咧，即係有叫白雞王嗰陣時，哇幾正啊！ 唔係佢咪講翻佢啲公共情婦出嚟咧，就攞到群眾嗰個 support 嘛。你第二個你好明顯嘅就係、是、你睇到佢去嘗試搞一帶一路之後，建立嗰種國際聲望咧，亦都係會造就到佢就係、是，鄧小平做唔到嘅嘢，我都做到啦。江澤民唔好講添啦。胡錦濤更加，咁我習近平咪做得到咯？但我覺得佢危險係在於咩咧？你諗下，清王朝倒台之後，有兩次嘅所謂清帝或者係復辟，加加埋埋，一次張勳啦，一次就袁世凱啦，就清帝啦。其實兩次都係好短時間裏邊咧，係俾群眾嘅反對。你記唔記得啊？喂，仲係100年前。嘅中國一個即係啱啱結束封建王朝嘅日子裏面，大家仲好懷念係一個帝制嘅情況出現嘅，即係覺得喂唔得啊！共和國太亂啦、啊、即係南北又以和完咧，之後又喺度你打我，我打你，喺議會裏面又喺度鬥爭。但係嗰陣時候反而仲開明，仲自由嘅社會。袁世凱一嗌清帝，好似唔知3個月都唔夠就自己死埋添。几廿日， 肾结石， 83日， 跟住就withdraw 翻， 连嗰个龙袍都未讲得切做得起咧，佢已经死 Q 咗嘛，佢就嗰阵时话肾结石啊嘛，咁而主要的原因吓、啊、就系、是、话据闻就系话佢两兄弟唔系佢两个仔喺度拗紧，究竟用中医好啊，定系西医好啊，即系究竟解剖好啊，定还是用中药好咧、啊？咁啊变咗误咗佢嗰个即系病，咁啊变咗死 Q 咗。 你 谂 下，张勋复辟即系揾翻清王朝， 揾翻溥仪， 都系十几日。 系啊。即係所以其實嗰樣嘢本身就不得民心， 即係你開歷史同埋政治嘅倒車咧，其實你真係喺度倒住緊。 喂，其實張勳復辟咧，係因為佢嗰支鞭子軍唔夠段祺瑞嘅，係 咁啊！段祺瑞當然係夠勁啦，佢本身就喺德國嗰邊就學過嘢嚟。 再講袁世凱係因為佢北洋系嗰班親信全部都覺得你清咗帝，我咪冇位上。 啊、 你諗下佢其實 我都仲有機會做總統，或者有機會做總理，係嘛？ 係啊，反對佢最犀利，一個馮國章，一個段祺瑞，大家都認為佢係接班人啊嘛。 而最 唔係，但係你兩個嗰個分析咧，即係你。漏咗系民众个反应， 啊、 即系你嗰啲政治嘅精英嘅反扑，当然系关键啦，因为佢拥有军队，拥有声望，但系民众喺背后撑佢哋，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所以你今次习近平，即使佢已经排除晒所有佢身边嘅政治嘅对手同埋敌人，甚至乎将可能有嘅接班都扫除埋，为咗今次清帝铺路都好，但系话时话，你嗰啲群众。睇嗰啲網上點樣去打擊嗰啲所謂敏感詞嘅反應，其實已經睇到一二喎。 嗯， 所以我絕對係認為大家係唔好阻佢條路㗎，俾佢繼續做呢啲嘢㗎。還掂我哋已經去到即係自豬死地而後生嘅境界咯，咪同你一齊玉石俱焚咯，真係好似本土派咁咯。唉，快啲稱帝啦！你咁做得幾好係嘛？習近平思想揚威國際係嘛？國內有聲望。你繼續做落去啦，因為點解咧？佢呢啲人攞得呢個權，做得呢一樣，做埋第二樣，做第三樣，佢啲矛盾係會不斷累積。而家今時今日冇事，就是、因為我哋已經真係好似老等咁講，就我哋走入咗小康之家，開始好多嘅中產階級，間時食唔到咁靚嘅餸，住唔到咁靚嘅屋，開始而家享受緊啦。但係咧個改變係在於咩咧？人嘅思想係會轉變。佢覺得我呢個地方冇乜自由嘅，屌噏幾句嘢都俾人喐嘅， 即係點解？ 即係呢單嘢走出嚟之後，好多即係大陸人喺度 search 呢個移民嘅方法啫，係咪搞到 Google search？ 我唔知點解 Google search 會有，因為唔係話即係 block 咗咩大陸咁，但可能而家仲仲翻到牆啦，都喺度揾緊移民嘅方法。 唔係咁呢個就唔出奇 ，Anthony 即係中國揾移民 唔係啊。嗰幾日係多咗好多啊！嗰、那個數字係飆 up 飆咗成， 從來都揾㗎啦， 飆咗十倍有多啊！其實係正正就係因為呢鑊嘢之後， 即係啲人 plan 咗以前就係分攤分十年去做，而家諗住一個月搞掂啊！ 唔係因為你唔知你一收緊，你一倒退，唔知會變成點啊！同埋就係話，好似阿邊個咁講即係阿林建岳咁講啊，即係你話。你長遠執政唔使換屆咪穩定啲囉，你睇下即係之前特朗普而家變咪之前奧巴馬而家變咗特朗普，呢嘢完全唔同晒啊，又一時 DPP 一時又冇，係咪嗱呢啲嘢講咁樣講係似是而非。嗱，講真，你對於香港嚟講，佢話係好事啊嘛。佢話唔使換屆，咁啊即係唔會話即係即係朝令夕改啊嘛啲嘢，係唔係咁樣咧？係咪真係穩定啲咧？咪大佬，如果所有嘢都係係於一個人啲喜怒哀樂之中嘅話，嗰件事係更加唔穩定嘅，因為你以後你要猜測嘅唔係制度，而係佢個人嘅脾氣啊。 其實咧，轉一個奧巴馬去一個 Donald Trump， 其實係民意嘅轉變咗。所以嗰啲政策先至朝令夕改嘛， 但你而家你 一兜油嘅时候，其实我都唔使理啲民意噶啦。 系啊， 民意嘅最佳反应系透过一个制度最具体嘅体现就系选举啊嘛。你个选举咪体现到群众系唔赞成 TPP 咯，群众系认为即系需要即系封咗呢个墨西哥要起围墙咯。喂，咁个政策就系咁样，源自咁嘅改变噶啦，我執行呢個政策，如果我係特朗普嘅，咁你 at 我咩啫？你投咗我票，我嗰陣時候我講嘅政綱都係做呢啲嘢㗎，所以佢好醒㗎喎。佢上任咗幾個月就已經不停喺度簽啲 executive orders 㗎喎，簽到手都軟埋㗎喎。 佢話俾人聽，佢係可以做到佢所承諾嘅嘢嘛。但係你講緊習近平，你見到即係。自從講緊取消任期呢一樣嘢之後，其實佢都不斷咁樣做其他製造其他唔同嘅新聞，即係 please 翻啲群眾嘅。最簡單嗰一樣嘢，喂，你見到佢咪繼續清算嗰啲大資本家咯？諗住繼續將嗰啲咩海外在逃資本攞翻嚟。 你而家搞安邦 小輝 甚至乎吳小輝啊呢啲咩 陳小 老 突然間猝死，陳小老猝死係一個好大嘅。 仲有海航喎，海航都會有異動喎，可能都。 海航大家就直頭係想要佢死添啦，諗下海航如果唔係喺就嚟貧死嘅狀況，佢點會買嗰啲咪19,999嘅年票啊？好話唔好聽，即係你係會見到一樣嘢，就係話喂，習近平佢要做嘅就係話喂，我收翻曬啲錢翻嚟，萬劍歸宗，去到鞏固翻自己嘅嗰個無論經濟同埋政治制度咯。即係佢用呢一樣嘢去到麻醉翻大家啊嘛。如果唔係大家係冇理由支持呢一樣嘢，大家係放肆到佢係繼續為所欲為，終有一日係會破壞到自己嘅利益啊。 咁但係就咁講啦，即係阿土伯，雖然你覺得就係話，誒咁啊，即係咁咧，習近平咁樣開到車咧，對共產黨倒台咧更加係好事， 走近一步喎。 咁但係咁講喎，在他撲街之前呢，他都可能是會折騰香港的。咁所以呢，即係我覺得都唔好開心得咁早，可能我哋有一段呢黑暗嘅時期喎。因為 其實已經嚟咗啦。 因為嗱，當一個獨裁者佢覺得自己嗰個存亡係成危機嘅時候呢，佢為所欲為喎。佢攞香港， 佢而家咪做緊呢樣嘢， 咪就係咯，即係 喂大佬，佢控制個嘅司法制度，去搞呢個複核上訴刑期，都搞到幾個僆仔，即係坐監啦，係咪啊？新界東北又好，呢、這個商學三子又好，係咪？跟住再喐埋九子，包括戴耀廷啊，佢哋咁樣。喂，其實呢個已經係警號嚟㗎啦，你透過個司法制度去懲處你嘅意見人士。是政治理由嚟嘅 ，OK？ 即使你话有刑事嘅成分喺度都好，好啦。第二，而家嘅立法会，即使你入到去都已经废到七八成嘅武功啦。所以点解你成日话劣币驱逐良币就咁解啊？而家边个仲想参选啊？送个位俾你都唔要啦，除咗你贪嗰89,000蚊之外，一个月有咩数啊？系嘛？议事规则又俾佢改晒咯，大佬拉布拉唔到咯，即系议会抗争都做唔到咯。 係咪？成個嘅香港嘅社會氣氛，其實自從2016年嗰一役嘅年初一掟石之後，其實已經係逆轉咗。即共產黨加強嗰個控制以我為主嘅做法咧，其實已經喺呢一個嘅掟石之後，初一嘅所謂騷亂之後咧，係建立咗出嚟。 嗯， 你諗下，你想做立法會議員啊，選贏啊，你都冇得，你都冇得做。而家你仲唔知佢哋畫條線畫到去邊個位喎？你就話港獨唔得，自決又唔得，跟住本土都好似唔係好得，係嘛？講下六四又唔掂，講下嘅初一黨捐政又唔得。咁我选嚟托啊！我选嚟做咩啫？ 系嘛？你嗰、那个即系你而家就系 咩？跟民建联揾食，大佬。如果你而家我叫我拣啊，嗱，真系一定要李从政啊咁样。咁你咩办法咧？跟民建联揾食咯，大佬。 而家长远部署就系咁样啊嘛。即系如果你星期一听高即系高达顺丰，以高达都有或者 Edith 佢都有个忧虑噶。未来你咁样就制咗一个政治低气压嘅话，其实所有嘅人才不满，但系焗住去民建联嗰度，因为喺嗰啲亲建制嘅团体里边，先至可以有发挥空间啊嘛。 知道位上啊， 系啊， 系嘛。跟住你成个泛民咧，基本上而家都系不思进取噶啦，真系好似我哋咁讲就话苦撑代变，但系都唔知系咪苦撑代紧变。系咪因为都俾人打到成个震脚大？ 但系我觉得咁样讲，即系你如果你话大陆啦，即系连邓小平立下嚟嘅一啲即系党训家训啦，你都可以咁样改嘅话， 祖宗家训啊， 系啦，即系一国两制其实唔系啲乜嘢嚟嘅，其实对于佢嚟讲系，即系党本都可以咁样变法，咁样可以背叛法。其实嗰个之前嘅宪法，将嗰个共产党嗰个执政嗰个必然性咧。由憲法嘅內文裏面咧剔走咧，佢老豆有份嘅。 喂，好簡單啫嘛！你而家基本上係搞緊個人崇拜啦、 啊， 即係你以前話結束一黨專政，都真係有個集團啦，有個團夥啊，個利益啊， 佢咯屌！ 你有經濟同埋政治嘅利益嘅互相交錯啊，係嘛？某程度上，佢喺成個嘅管治班子裏面都有少少，唔係好多啊嘅互相制衡。系嘛，江派又好，即系当日通常都系共产党，我哋分析佢就攞派系斗争嚟讲噶嘛，系咪？保守派同埋呢个改革派咁当中真又好假又好啦，或者嗰啲人选数嗰啲名系啱定错都好啦，喂都有少少制衡啦。喂，但系而家系一个人大权独立。 个问题系在于佢真系无差别咁攻击任何一个派系嘅人啊嘛，李克强都俾人搞埋啊嘛，大佬 剩翻自己 啊，唔系 嗱呢个时候咧就系最 precarious 嘅。当你以为系已经大权在握嘅时候，为所欲为，做乜都得嘅时候，其实你系最危险。所以今次习近平去做呢个举动咧，可得佢自己都系冒咗一个风险同埋压咗个一柱落去。 系 嗱，我就睇下你哋乜反应。 嗱，而你切拆老事咗。 老实讲，我如果系佢都觉得，喂，其实玩十年都够啦，系嘛？我而家玩咗一届，做五年，自己都六廿几七十。 佢而家佢有样嘢咧引诱你啊，话要统一台湾咧，需要俾多啲时间我。所以嗱，台湾好危险噶，我觉得系。 真系大 镬，好卵危险。 唔系因为咁样噶， 咁啊，所以台湾人都同我一样意见，就不如你继续做落去，咁你可以拖长少少时间，可以统一台湾嗰啲啊。 唔系因为。其实传统中国都是这样的嘛，你每次要搞一些大动作，你一定要交张成绩表出来去到同群众讲。 他现在没有成绩的。 你要想 想其实他现在他是没有一样东西代表作走出来，全部东西都是虚的。但是即是他现在他们一动作跟你画饼充饥的嘛，他一样东西很厉害，他就是拳斗很厉害，他拳术也都很厉害。即是包括尤其在香港他可以做到那种妖敌的拳术啦。是好犀利，即係包括以前即係唉成日喺度话習近平好人嚟嘅，即係以前阿恩山讲嗰啲嘢呢，係咪 而家都讲緊到处。 係啊，阿桑 B 都喺度讲讲呢啲咁嘅嘢㗎，逢礼拜四同阿教授一齐。 咁我唔知啦。 又话咩平反六四啊，又话即係会开展呢个中国嘅民主嘅事业啊，所以你俾啲时间佢，等佢集咗大权之后就会同你做呢啲嘢。 好啦，咁佢而家集咗大权啦。话俾你听，佢本身就唔系一个开明嘅人，而且佢骨子里系独裁到震。佢越系讲开明嗰啲嘢咧，佢越系自打嘴巴嘅呢条人样系好扑街嘅。佢越系同你讲香港咧要不走样不变形咧，但系佢最变态咁强奸香港制度嗰个就系佢嚟嘅，系嘛？即系呢个人就系咁样嘅。佢 所以你无论喺江泽民嘅年代、胡锦涛嘅年代。 亦都係我哋香港回歸之後嘅差唔多可以話係回歸嘅十幾年啦，1997殺到去2011嗰陣時候，或者2010嘅年代，係冇嘢嘅喎，係咪真係我哋嘅感覺？起碼香港仲係有好高度，唔係全部啦嘅自治，係咪亦都有港人治港嘅成分喺度。雖然都係啲精英同我哋玩曬噶啦，咁但係大家都有玩咯個遊戲，大家條氣都順少少。雖然我哋好多嘅政見上面唔同，但到今時今日，你發覺喂真係連我有一個即係地區嘅街坊都話：喂，而家真係冇得玩喎，香港真係冇希望喎。搞政治嘅意思係 但係咁講啦，即係點？ 但係老共就想你咁， 係啱啊！ 呢個成為一個非政治嘅城市， 係 你喺呢一度揾食，亦都唔介意你移民，係咪？因為你喺度揾食，你始終要翻嚟噶，你最多擺低老婆仔女喺嗰度嘅啫，讀書啊，享受生活咁。但係你始終呢一度揾到食嘅，你都要翻嚟香港嘅，係咪？你咪做香港人飛嚟飛去咯，冇所謂啦，係咪？揾到食嘅話，咁所以佢一路將而家香港嘅諗法就係、是、喂。我俾你有啲喺政治上呢啲咁樣嘅權利同埋自由咧，你包仔仲煩，咁倒不如咁啦，唉，我一次打落去啦，打到你驚，打到你巢，打到你怕，呢、這個就係個諗法。佢、香港其實已經係一個版嚟噶啦，對照大陸，你話點樣分析中國政權？睇佢點樣對香港知？連香港以前唔係好敢喐嘅地方，而家佢都喐到盡啦，又。所謂的公檢法機關，即包括司法制度、廉政公署、警務處、人民警務事務處，即成個紀律部隊，全部都納曬佢喺旗下噶啦。 我哋咁樣睇係世界末日嚟嘅，但係咧佢更加盡嘅嘢咧做過，呢、這個我哋唔能夠忽視咧。 所以 就係共產黨本質嚟，呢、這個係。 所以你三月補選嗰日係幾多號？ 係31號， 11號嗰個補選。就是你的关键， 即 系讲到 你呢一下，你唔 show 俾佢睇，我系好不满你。你仲有边个机会啫？ 唔系佢惊噶，佢真系惊噶。 所以如果我系候选人，我提升咗个层次，就话呢次系香港人对共产党20多年嚟管治嘅不满， 咪同埋 嘅一个具体体现。你唔妥共产党嘅，你就要投我哋嘅人。 咪同埋调翻转走去睇，其实呢一样嘢先。呢、這、一個補選先至真真正正睇到習近平能唔能夠真係終身做佢嘅國家主席個原因， 佢做到㗎啦，你放心。 唔係，即係你諗翻轉頭一樣嘢，其實等於乾隆佢點樣去到成全嗰十全武功，佢最後一日打大小金川嘛，大小金川其實係你本身一個唔聽話嘅內部一個土司，你佢收翻佢嘅權，而發動一場鎮壓戰爭。咁同樣地，喂你鎮壓香港係等於你收回香港土司嘅權力咁樣嘅啫嘛。佢呢個成績表其實讲翻出嚟唔系俾群众睇，俾党睇。 即系咁讲啦，你唔好以为即系人民嘅反对咧，共产党唔 care， 佢好 care。我俾大家睇一篇嘢。嗱，呢个就系今日嘅新闻嚟，国家主席任期设限，《人民日报》讲，佢系以官方嘅名讲，不意味终身制。点解咁样讲咧？点解佢咁样讲先？就系其实正正就系因为拆佬试完沙煲之后，就发觉你班友真系反应好大啊嘛。是咪佢有署名文章㗎，而呢个署名文章其实不嬲都系中宣部发㗎，呢个系。是咪佢话即系唔等于嘅，唔等于终身制嘅，系咪即系呢啲咩，点解无端端要咁讲啫，佢有咩必要咁讲呢，就正正就系有人反对嘛。 佢要 pacify 啲群众。 啊 佢要将嗰啲人嘅所谓嘅不满呢，系即系用另一套嘅说话讲出嚟囉。咪理论上系讲得通㗎。即系设任期系冇意义㗎嘛，係咪你受支持嘅，咁你咪做第三囉，做埋第四。 即系嗰样嘢就变成 你嫌你你攰嘅，咁你咪褪落嚟俾我搞囉。 咁就变咗佢自愿落嚟喎，唔系制度上限制喎，係咪 冇错。 咁呢个有分别喎。 咪梗係有分别啦，你话你一开波就系无任期限制嘅，即系正如英国首相咁系囉。 咁嗰个就系人治啦。 冇問題噶， 嗰就唔係法治啦。 但問題英國首相都講到明嗰一樣嘢，就係你四年裏面你要再做一次大選，再攞多個 mandate 啊嘛。 冇錯啦，佢嘅問題在於咩咧？你搞咁大嘅動作去建立自己個人嘅權威，同埋你喺成個中國嗰個控制裏面，其實你係冇 mandate。 佢 mandate 喺黨裏面啊。 你係即係紅二代，事實。你喺地區嘅公職唔算話係太差。事實 你一个权力斗争里面，在玩弄权术里面是有一手，亦都是事实。但是其实他已经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反贪啊成成嗰啲嘢咧，已經係得罪咗好多人嘅，包括軍方啊，好多高級嘅將領咧，都其實係好唔妥。所以咧，佢做呢一步，佢諗住以為放咗風，連領冇乜人喐，咪上馬咯。但係而家上咗馬，亦都唔可以落。正如你咁講，《人民報》話：喂，唔係代表終身仔，其實都係有任期嘅，咪幾年換一次咯。系嘛？不过我哋就唔会设限两届嘅，可以到第三届、第四届吓、啊，第三届完咗都可以唔捞噶，系咪？只要佢有能力咪得咯。 系啊， 其实而家佢系保镬同埋温飞， 系啊， 因为佢都知道我哋一啲人谂法，屌我而家都唔够你斗咯，你仲做咪做咯？ 即系喺强权面前咧，人民唔可以觉得自己太渺小，咁叫做系即系妄自菲薄。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就 喂，你中國啲網民都係咁啦，即係唔計嗰啲網毛啦，毛啦，喂，佢都係用嗰啲咩張芬復辟啊、袁世凱啊、清帝啊，喂，嗰啲嚟喺度彈啫嘛，係咪啊？當佢一寫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就交叉，我唔知內地嗰啲係點啦，大佬就睇唔到嘅，咁、大家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從呢啲嘅敏感詞都知道中國嘅政局而家嘅走向係點啦。好啦。所以最后总结就系、是，咪做咯，最想你做，最惊你唔做，做多几届添啊！咁你就尽快落台啦，唉，咁就算啦，系嘛？我喺香港都即系忍五年、十年，即系都冇乜所谓啦，咁就唔系点啊？ 可能到时连你都要走啊！真系， 我冇地方走噶啦，大佬跳海咩？大佬咪多嚟讲， 唔系啊！去到嗰刻你流亡海外嘅，你冇得拣啊！讲紧， 我就唔想啊，大佬，人生路不熟， 边个知啊？ 大佬而家做到11:09都可以做紧节目，大佬咧外国做条毛，你屋企自己做啦，个厨房度，但好似李永达咁攞住个 iPhone 自己喺度做，大佬又已经冇晒脉搏啦，咁做咩啊，大佬？唉，冇搞我，我同另一同集嘅明死过算啦，大佬屌。系嘛？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系嘛？ 喂，记得就见到自己 PayPal 咧断咗嗰啲咧，就重新即系 register 翻啦吓。 register 翻， 即系系啦，好 ，OK， 唔该晒， 拜拜， 拜拜。